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《落洞》第二集。不过，人与人是有气场气势高低之别的。孟千姿直觉这古婆在白水霄面前低了一头，说她是幕后太抬举了。她又重新看向了白水霄。 马彪子的抓伤应该做不了假，但那刀伤你自己割的吧？ 没错，那天运气不好，躲过了山鬼搜找，却撞上了成群的马彪子，迫不得已挂到树上逃命，哪知道那个江恋多事又找来了。 横竖会被发现，而一旦被发现很难洗脱嫌疑，于是白水霄心一横，给了自己两刀。也是运气，搬台之下全身的伤口都不同程度的出血，懂行的医师能看出伤口新旧，但江恋没那么专业。而且白水霄被送到云梦峰时一夜都快过去了，再新的伤也成了旧伤。老天也作美，被江恋救回来不久就落了雨，大雨冲刷所有的痕迹都无从查找了。孟千姿挣扎了一下，以提示白水霄自己并无挣脱之力。 哼，反正我也落到你手里了，给个明白话吧，你这处心积虑的图什么呀？ 你先告诉我，来湘西是为什么事？ 白水霄半蹲下身子，与孟千姿的视线平齐。孟千姿心头一动，想起刃谱火眼的砚头之下那首纤细莹红的祭字。 难不成这所有事真是为了山胆？ 他故意先把话题扯向别处。 湘西有山鬼的龟山柱啊，我身为当家人过来看看，走动走动，和底下人沟通一下感情，碍了你的事儿了？ 你撒谎。 哎呀，我在这儿有产有业，过来绿绿家底儿也是撒谎。那你说我是来干什么的？ 哼，你会说的。 白水霄却不咬着钓钩，答得意味深长。雨碧退后，像是事先商量好的。那抱坛子的女人上前一步，蹲下身子，郑重将坛子放在地上，双手在身侧擦了擦，这才去开坛盖。兴许是为了给孟千姿心里施压，动作很慢，先解扎布，又缓缓转动盖口。 少在这装腔作势了吧，都是懂行人，谁不知道谁啊？你开得再慢，坛子里还能飞出条龙来？利索点吧，一口气分什么两口喘。 那女人被他说得老脸一红，颇有点恼怒，不过动作倒是确实快了。坛盖揭开，先是没声息，也是巧了，外头也有片刻安静，也许是日头高了，鸡歇了，牛也下了田，只剩下打凿银器的声响，贱货一下再一下，颇有节律。屋里的三人不约而同都屏住了呼吸。坛子里响起稀稀疏疏的轻响，像是密簇细小脚爪在抓挠坛子的内壁。再然后，有个亮铜色的虫脑袋鬼祟地从坛沿处探了出来。不管人头虫头，都是跟身子有一定比例的。这虫子看头就知道不大，小而悍狠，符合蛊虫的虫设。内行人都知道，蛊虫是混多种毒虫于一坛，使其互相厮杀吞噬，真正的胜者为王，最后存活的那只即为蛊。而经过这没日夜的惨烈搏杀，最终成蛊的那只体态形貌早已跟起初大不相同，所以连孟千姿也说不准这蜿蜒爬上潭口的是只什么东西。身长和步足都有点像蜈蚣，体型如胖软的蚯蚓，两只眼睛只有拉长压扁的芝麻大小，嘴一张，上下两排牙口却像密布的针尖排列成行。孟千姿冷眼看着那虫子从坛子外壁爬下，所过之处都留下一道浅淡却发亮的弦痕。 那女人瞥了孟千姿一眼，似笑非笑地说： 孟小姐既然懂行，我就不多啰嗦了。其实呢，这个仿古有明暗两学，暗古呢是你到我国里坐坐，吃的饭吃的茶，自个都还冒的感觉嘞，已经把古扎上了身。这放明古呢，就是不遮不掩，光明正大。不接港的了，孟小姐啊是有身份的人，我应啊要放真正一点，大大方方的放。 哎呀，不啰嗦还说了这么多，你啰嗦起来得要人命吧。 那女人每次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手段就遭到孟千姿抢白，有点压不住火，正待说什么，白水消插了一句： 田牙婆，跟他废什么话，等完事了他还不就是接干草，你想怎么编怎么编吗？ 田牙婆便敛了火气，伸手从衣袖里抹了片翠绿的叶子出来，有点像竹叶，但更肥厚，正反都有釉质。他把叶子放在两唇之间，唇齿齐动，又磕又磨，发出让人极不舒服的细小碎音来，乍听上去还挺像刚刚这虫子在坛子里脚爪挠壁的窸窣声的。说来也怪，那虫子原本窝在坛底边沿处，又蜷又卷，似是伸舒懒腰，这声音一起，蓦地便有了方向，调转头身向着孟千姿的方向爬了过来。这应该就是虫少，孟千姿只当白水霄和田牙婆是透明的，反跟蛊虫放话：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啊，你不想活了是吗？ 虫少声还在继续，虫身后拖开一条越来越长的形痕，白水霄唇角不屑地勾起，挂出轻蔑的一抹笑：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真敢咬我？ 孟小姐，你省省吧，畜生可不懂人话，也不知道你有钱又有势。 话音刚落，就见孟千姿面色一沉，笑意收起，抬起眼睛冷冷地说了句： 那不一定，我觉得有时候畜生比某些人懂事多了。 他牙齿在唇上狠狠一磨，呸的一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来，恰挡在那虫子头脸前，有几星唾沫星子还溅到了虫子身上，那虫子瞬间就僵住不动了。田牙婆愣了一下，停下虫哨，正想趋前来看，那虫子突然蚯蚓般拱起身子，继而立起，很像是小说里写的受惊过度跳僵起来。可惜直立行走并不是他擅长的，下一秒又倒栽过去，肚皮朝上，十来条步足朝天乱舞乱抓。这抓舞并未持续太久，那虫子很快翻了身，像没头苍蝇似的试探着每个方向。孟千姿这个前方已经成了禁地，左右似乎也不保险，末了原地掉头，冲着坛子的方向一路急奔，每条步足下都跟安了风火轮似的急挠快动，都不带停的，瞬间就爬进了坛子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或者说这虫子撤得太利索，田牙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回神之后也急了，赶紧蹲到坛子边，先拿手去拍坛壁，又抓了坛口来回摇摆个不停，低声叫道： 小亮，小亮。 蛊婆和蛊虫的关系亲密而微妙，为了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，不少蛊婆都会给蛊虫起名，类似阿花、铁头什么的。 哟，他原来能爬这么快呀，那刚慢慢吞吞的装给谁看呢？果然谁养的就像谁，不撒出点鲜艳的色彩，你们还当我是黑白的呢。 你怎么知道？ 孟千姿冷笑一声，没有理他。田牙婆生怕自己辛苦得来的蛊虫有个闪失，情急之下伸手过来抓他肩膀。 我问你发了，你咬个的吧。 手刚挨到他衣上，孟千姿眸间犹如过电，目光锋锐非常，厉声回了句： 这里是山地，山鬼为王，一条虫子都知道不来惹我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吞了哪家的狗胆跑来打我的主意？ 田牙婆这人固然是刻薄阴狠， 却是个欺软怕硬的性子。孟千姿气焰一盛，他就怯了，手僵硬地停在半空，居然不敢碰他肩膀。而孟千姿却是豁出去了，骂一个是骂，骂两个也是骂，趁现在情绪到位，索性骂个痛快。他又去看向白水霄， 还有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嫁了动神还是动鬼，我只提醒你，我这一趟受了什么，你都会受更多。我伤你也残，我死了你也得下来给我陪葬，包括家里家外猫猫狗狗，哼，还有什么小亮小黑小花小果，一个都逃不掉。 说到这儿，看似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田牙婆，田牙婆的面色又白了两分。白水霄却是神色自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，孟千姿总觉得他的眸间甚至闪过一丝异样的神采。 我敢向你们动刀，便没打算再活多久，动神知道我的心意，接受我的祭祀，也会引渡我的亡魂。 孟千姿一时无语，确切地说没听明白，所以无从反驳。白水霄不慌不忙继续往下说， 蛊虫奈何不了你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后招，后招不管用，我还可以杀了你。我听说山鬼王座空悬了几十年，你一死，山鬼至少会乱几年，到时候谁还顾得上湘西这头的事呢？金珠银珠，给孟小姐烧高香。 嗯。 外头有两人先后应声，声音脆生生的，透着几分稚嫩。事实也是如此，进来的两个女孩至多十二三岁，长得又黑又瘦，各抱四五根一人高的长枝。孟千姿看得清楚，心内一沉。那些长枝其实都是两节，上五分之四是木枝，下端约摸五分之一却是尖烧锐利小指粗的钉针，那长度把它扎个通透都没问题。孟千姿约摸知道这烧高香是什么了，这么八九根戳浆下来，只要入了要害，那是必死无疑，还没全尸。他头皮开始发麻， 只要在山地，我总有保命的大招，但这大招施展开来总得要个一时半刻，可人家要戳死我花不了一分钟，被硬生生戳死只怕是历代山鬼王座里最窝囊的一种死法，下去了都没脸见祖宗奶奶。 正心念急转，就见白水霄接过其中一根，用力往地上一插。这屋子里是泥夯地，虽结实却经不住钉针刺凿，就见那长枝稳稳插进了地里，立得笔直，几乎齐至白水霄下颌。金珠银珠身量未足，拖了板凳过来踩上去打火点枝。孟千姿有点懵，目视着几个人围着他把九支高香插立点燃，香气微稠，上升了几寸就倒扑着流下来，居然有点好看，像九道极细的乳白烟流瀑。幸福来得有点突然，孟千姿忍不住跟白水霄确认， 这就是烧高香？ 这法子其实不太好，量不好控制，用量刚好你会乖巧听话，用量一多你就成傻子了，再多点那跟杀人也差不多了，但谁让蛊虫不敢碰你呢？只好是这一招了。 这样啊，孟千姿更放松了，他往地上一躺，真跟供桌台上的菩萨似的。 那烧久点，我这人一般的量也迷不倒。 我算是看出点端倪来了，比起让我死，这白水霄更倾向于控制我，让我乖乖听话。要是我死了，即便没人做王座，姑婆们总还会推个人出来主事，那一切被耽误了的事该继续的仍旧会继续，但如果我能乖乖听话，就可以叫停白水霄不喜欢的事。比起反复再来疲于应付，世人都会更倾向于一劳永逸。 西去拉科寨三里多地有个大山洞，口小肚大，但不算深，里头也就宴会厅大小。 平日里拉客寨的人都不愿进他的边，宁可绕远路走，这儿也就是人迹罕至，相对荒僻。但今天不同，洞外光大车小车就停了六七辆，洞口处不断有人进出，头上戴头灯还不够，手里还打锃亮狼眼手电，又拿热感应相机、金属探测器的。人声嘈杂处，电光条条道道，把昏暗的大洞照得宛如聚光舞台。不少寨民兴奋地过来看热闹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只是这个女单指老太太，个中没有大姑娘小媳妇，连女娃都没有，可见寨民对落洞之忌讳。有个腰插烟杆的半秃老头，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，在孟劲松一干人面前手舞足蹈，讲得唾沫星子横飞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白家的门啊，丁军丁军的，叫东森给砍上了，就在这块儿，这块儿。 他伸手指向洞口，激动的一张老脸黑里泛红，红里还横着青筋。 他就打这块走，当时洞里吹出一阵风，是扑过来呀，真扑中白家的门呀。这门啊，身子一激灵，走路也不稳了，眼也眯了，辫子也散了，孩子也掉了一只，歪歪扭扭地走回家。哎，这门啊，没得爹娘了，只有一个嘎嘎。嘎嘎哭了，杀了头羊，请老师过来夺分。老师啊，就在那块开摊。忙了半天，东森就是不同意啊，到手的婆娘不肯往外吐噻。毁了毁了，好好的门啊，就这么等死喽。 他咂巴着嘴，一脸惋惜，同时又为自己能在这群外地人面前侃侃而谈而倍感骄傲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